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吃了吗？啊，现在呢到饭点了。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按照惯例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创业。那其实啊，有很多身边的创业者啊，都选择了餐饮这个领域切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餐饮创业家的创始人裴成辉，裴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我叫裴成辉，陪着大家成就辉煌。 非常会营销啊。确实，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是一位资深的品牌营销专家，曾经呢也负责过海底捞啊、小飞扬啊，以及目前正在金百万啊从事这个品牌营销的工作。那么今天请裴先生过来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北京在这个餐饮领域想要打造一番天地啊，到底怎么样？这个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北京开餐厅啊，哪儿好啊？哪儿好？不是哪个地方好啊，不是哪个位置好啊，是北京有哪些优势？当然，和全国其他的地方相比，北京也有哪些差距啊？首先想问问您啊，今年这个从年初到现在，这大半年过去了，您觉得北京的餐饮市场有哪些变化？ 其实北京2018年上半年整个餐饮市场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用一个叫什么划时代的变化来说， 划时代了都。 对，是的啊。 这个股市反正不太景气，但是餐饮好像进入新的阶段了，是吧？ 对，进入那个全新的一个时代，就是今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巨变啊。 什么 全新的时代？首先我们来从总体上来说，就像我们搜集到整个上半年的数据，这几年来说增长速度从2.8到5.6到7.6到今年，你知道北京上半年的 GDP 增长速度大家知道是多少吗？今年统计局公布的是 6.8， 但是今年上半年餐饮的增长速度达到了 8.4， 8.4 将近是 GDP 增长的多了2个点。可见餐饮行业在其他行业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保持了一枝独秀，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餐饮行业的一个大的一个福音吧。 就是从大面上来说呢，餐饮行业挣的钱比前几年多了。我这也有一个数据 这个2013年北京餐饮业是有一段低速的增长，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速度就开始起来了。2015年有2.7%的这个增长，那这种都指的是上半年啊，2015年的上半年。到了2016年呢，上半年同期就比2015年增了2.8%。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5.6%。那今年最新的统计就是刚才您说的8.4%了。 是的啊，就是增长了这么快的一个速度。我们一直在分析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实际上是真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以前呢，比如说像资本都不关注餐饮行业，是一个非常传统，它的模式比较沉重，然后呢就是复制速度比较慢，也难以标准化，难以走出跨地域。但是呢，今年因为有移动互联网的助力之后呢，整个的那个什么餐饮发生的巨变是什么呀？大量的资本涌进来了。以前餐饮行业得到一个投资，你可能听说是1000万、2000万就已经是一个天量的数字了。但是今年随便拎出来一个就是4亿，然后呢2亿这样的一个投资，而且是什么呀？美金级别，比如像瑞幸就是一下就得到2亿美金的一个投资，这样呢就大量资本注入以后呢，就让这些餐饮和品牌呢形成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大城市这样的资本和金融加速的一个餐饮的一个发展、 嗯、要那么多钱吗？那么多钱拿来之后怎么花呀？ 迅速的扩店，举个例子，像瑞幸以前餐饮从来没有听说过半年能够开到525家店的， 这是我们今年在这个咖啡领域的一个现象级的案例啊，就是这个瑞幸咖啡啊， 对， 它一直和星巴克在进行竞争， 是的， 它也是背后有资本的推动，就是 嗯， 刚才您说这半年开的店啊， 525家， 这个是全国是吧？ 对，它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家了，1月1号开始正式运营，到现在已经有700多家 了，这个在以前没有出现过。 是的， 这可以在这个餐饮发展史上呢作为一个案例来研究哈、啊。 是的，就是以前呢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是那种加盟的快招品牌，比如说炸鸡排呀、啊嗯、那叫什么 麦肯基 包子饺子之类的啊，这种呢迅速可以放加盟，一年放1000家店，类似像其他的一些这样。但是呢真正的说自己投入资金直营的大手笔的一下投10亿来做的话还非常罕见， 嗯， 这是第一例，就像你说的可以写入一个经典案例啊， 嗯， 这是整个上半年的一个第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呢实际上是真正助力餐饮增长的最大的增长点还是外卖， 嗯，外卖很重要， 对对对，就是外卖它对整个餐饮的推动呢也非常显著，今年整个上半年的资本对外卖这个品牌啊，仅北京啊就有30多个品牌就获得那个资本的那个投资啊， 您说的是外卖的平台 还不是，就是外卖品牌， 外卖的品牌啊，就是他自己做， 对对对， 这个餐饮是吧？ 啊，对对对，我就做个外卖的餐饮那个品牌， 嗯， 从米粉，就比如说像张天一分流堂嘛，他改成蛮霸了，他今年又获得这个数千万级的一个投资，整个估值3年半就达到5亿了。 你的意思是，本身人家就是做餐饮实体的 啊？对 啊，只不过呢，他加了一个外卖。就获得了很多的投资， 是的啊，对，比如像喜茶也是一样的，他今年把外卖加进来以后呢，美团又再次领头，美团可是专门做外卖的平台，他看好的投资的方向一定是跟他外卖相关的，所以呢，他投资以后呢，直接就又投了4亿啊，所以呢，他还是一个领头，其他还有各种机构一起来投他，这样估值就超过100亿了，据目前来说啊，所以呢，就外卖呢，还是现在是最大的叫什么风口，也是最大的造富机器，很多餐饮人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可能那个叫什么体量才1-2亿，但是这新的新锐的品牌呢，可能就干了2-3年，估值就是5亿、10亿、20亿、60亿这样的，像奈雪的茶才干了2年，就估值60亿了。 所以这种巨变可能也让很多传统餐饮人有点目瞪口呆吧。 是的，有些可能都承受不了，或者受到这个冲击啊，承受不了了。 嗯， 还有一些像一些老的传统品牌，它真正的优势在产品端啊，干什么，对整个餐饮行业的理解也开始爆发了，说非常大一个潜力。 嗯， 比如说就像金百万，它呢可能以前是一个传统，类似于2000-3000平米这种老店，然后大而全都是被说是小而美啊，互联网给冲击的，但是呢，它通过转型到外卖上，去年做了7亿，今年呢可能就会迅速向一线、二线迅速下沉，沉下去后呢可能会全年光外卖就能做到15亿。 嗯， 这样， 所以结合刚才您谈的这几个趋势啊，一个呢就是有资本的助力啊，再加上这个外卖的翅膀， 对， 所以他们可能飞得更远和更高了。 啊，对。 那与此同时呢，就是说原生的这样一块就是消费的需求端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消费的需求端发生了一个，也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更注重健康，这个大健康是一个趋势了，食材的新鲜，轻餐饮， 嗯， 获得一个大的一个爆发。 轻餐饮怎么理解？ 对对，茶饮啊就是轻餐饮，甚至像健康方向的就是日料，日料的发展也是出乎让人意料的。大数据今年上半年，美团的研究院，因为我是他的高级智囊团成员嘛，我们看到数据也很吓了一跳，他基本上取代了叫什么粤菜和那个本帮菜，上升到了第9位了。 嗯。 上海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在上海的日料有4800家，北京呢是1500家日料，但是它每年以15%的速度在迅速，门店数在迅速在增长，就是这种健康呀、轻食呀，更符合人现在的一个生活理念的、生活方式的，有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不过现在我要去日料店啊，我有点不敢点那个三文鱼了，我怕的是红鳟鱼。 没事，国家标准已经改了，你可以放进吃了。 好，所以就是。这个需求端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刚才您谈到的更注重于健康或者是轻食这块的这种增长是比较明显的。 是的啊，就以前那种比较大油大腻的，可能那种那个传统的 横菜大菜， 对，就开始有一些下滑了啊， 有些下滑了。 对对，真正的是一种轻餐饮，更符合 时代趋势和潮流的这种餐饮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啊、 是不是轻餐饮利润还高呢？ 哎，是的，就是说像那 就卖茶可能比卖那个肉菜什么的可能利润还高，是吧？ 是的，叫什么卖干的不如卖湿 的 卖湿的不如卖那个叫什么的卖水嘛。其实粥这个品类呢，因为借助于那个叫什么外卖、 嗯、 你看像嘉禾一品去年光外卖那个粥品类就做了2.8亿， 嗯， 就是它符合更符合人的那个属性，从早中晚然后夜宵都能够喝粥、 嗯、 喝粥更健康更养生还不长肉、 嗯、 所以呢这个都是符合这种大的生活观念和趋势和消费方式的、 哦、 这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 长。回头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厨师的转型啊，厨师的职业转型、啊、因为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背后一定反映到各个菜品包括谁去制作这个菜品上面来，对吧？ 对、 那可能相应的人手也会发生变化，当然也包括机器制造啊、嗯，这个 对 其他的这种自动化啊，取代人工哈、啊、等等。好，这是北京餐饮市场呈现的几个变化哈、啊。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今年 是的，我刚才还要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还是一个跨时代一个变化是在哪？就是在那个整个的营销和运营的方式发生了一个巨变， 就是怎么做这个生意。 对，以前呢，我们整个餐饮的营销重心在门店的运营。 对， 现在呢，逐渐以前前两年是在互联网上。大家比如说像皇太极啊，干什么那个人人香啊，干什么一大批的互联网上面。但是从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干什么，微信成了手机移动端的操作系统了。 嗯， 就以前我们在 PC 的时候呢，是什么呀？是互联网点 com 对吧？那个浏览器啊，点 com 那时候完成了一个闭环，一个支付的环节有了，你可以通过在那个时候在各种支付的都可以支付了。现在呢是微信成了，它今年用户突破了10亿，马化腾在3月份公布的数据。所以呢，微信成了移动端的一个操作系统。你可以看到连咖啡为什么会获得这么大的一个爆发式增长，它就把所有的运营营销都基于微信来建立了。它今年8月2号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呀？口袋咖啡馆，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微信小程序上线。每个人很多女孩都有个梦想，我要开个咖啡馆，但是实际上你让他去操作真正去什么选址装修，他可能这个梦想就实现不了。他这个微信小程序口袋咖啡馆一上线以后呢，一天有52万人在上面开咖啡馆， 嗯， 而且有的还开得不错，一天能卖出200多单，比一个线下实体店的咖啡馆卖的那个咖啡单子还超过了啊， 嗯， 就像类似于以前的人都有开店梦想，跑到互联网上找淘宝去开店，现在呢都是找到微信小程序。 他通过那个开店，然后附近的门店来送货是吧？算是他卖的是吧？然后俩分成。 是的，他建立了供应链，然后呢，你在我这上面，开个咖啡馆，你有自己的品牌，你可以上架各种产品，拿铁啊什么之类的。上线以后呢，你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让附近的人，哎，你就有上班族一搜，哎，这附近还新开了一个咖啡馆，就可以下单。这样的话，整个的生态全都嫁接在哪？ 那在实体，咖啡在哪制作的呢？ 哎，咖啡是配送的，它有完整的供应链。 嗯， 你只是完成了自己开店，自己有的实现自己梦想、嗯，自己有自己标志和 logo 这样的一个、 嗯、 一件事情啊。 所以您刚才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就是微信的小程序，其实是在助力这些餐饮企业进行营销。这个和原来的打法就完全不太一样了。原来更多的是通过大的这种电脑，是吧？通过 PC 端。以及呢通过这个制造话题啊等等来进行营销、现在可能在这个社交领域的这种传播更下沉了。 是的，你看像无论是海底捞呀，像包括那个西贝啊，他们都有专业的微信公众号运营，然后呢服务号的一个运营。像海底捞他一半的他去年外卖做了2.5亿，但是他有一半的订单都是来自于他的服务号和小程序。 嗯， 这样的话呢他就节约了至少是15个点呢那种平台的抽佣、 哦、 啊，像美团啊、饿了么要抽佣， 因为他是自己做的嘛。 啊，是的，他获客、客源是来自这，所以呢，我就说，整个实际上在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呢，微信就是底层的操作系统。 微信还没收他钱是吧？ 啊、是的，所以这样就相当于每个人的客户的运营维护，还而且是精准营销，都可以在这上面实现了。所以呢，这也是这个基于这个认知的一个变化，很多给餐饮创业者带来很多机会。 嗯， 就是你只要抓住这个趋势，你可以很快的超越一些传统的餐饮人。 嗯，所以今年也是这个微信小程序爆发的一年啊。 是的， 它这个爆发实际上呢，不是说这个程序啊就怎么地了，而是很多其他的行业、各行各业依附在它的上面，产生出了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对，他就微信通过服务号、订阅号、公众号底层那些操作，加上各种的小程序，形成了个完整的闭环和生态。 对， 给各个实体店增加了哈，把价值溢价迅速的拔高了。 所以就是刚才这几个构成了您对于今年北京餐饮市场的一个就是进入新时代的评价。 对，是的啊。 那进去了是不是不太容易出来呢？且得在这个风口上待一会儿啊。 对，这个风口会持续很长。我们知道微信小程序其实发布了有一年多，但是发力还是真正的是从今年三月份才开始发力的。 是的， 大家突然意识到它一个巨大的价值，这是人的认知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包括像连咖啡啊，他们为什么会砸巨资来做这件事情，也一样的。 其实微信小程序在他们当初放出风来要这个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关注了。但是发现确实当时用的人很少，包括机构也不多哈。 对。 那根据您的了解，这些餐饮企业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从试探到全身心的投入进来的？ 这还是一个认知的一个变化。就现在就像富盛的那个富盛，就猎豹那个创始人，他一直在强调认知的变化。其实每个企业最大的差异是在于创始人对一些新事物的那个认知的一个 程度 啊，对认知程度的一个不同。 嗯， 另外一个还是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成本那个倒逼，比如说你现在像你用平台的那个订外卖，可能抽佣有些最高的，我的源头据说已经有到30%了，就已经有可能超过你在实体的房租的成本，就倒逼有些人在想办法来减少这些成本。 嗯， 你看像肯德基，你去周边你就会发现啊。无论是肯德基、麦当劳、吉野家，他以前有个专门的职位叫接待员。那个接待员的职位呢是陪小朋友去过生日、做游戏。但现在呢，他们都是你一进门以后呢，他都告诉你你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我可以赠送你一杯饮料，去发展他的微信会员。肯德基的微信会员已经突破了1.2亿。 嗯，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就相当于他以后发起任何一个营销活动，精准营销都可以在他的微信上做。 嗯， 成本就极大的降低了。 嗯。有哪些是最早试水这种用小程序也好微信平台也好进行这个营销和会员管理的？ 第一个就是这些传统的大的餐饮企业，比如像 大的是吧， 对，星巴克他们是最早意识到的，比如像那个肯德基他们是最先发展的，就是尽全力来发展这个会员的。然后呢就是一批新锐的，比如像瑞幸啊，他们把营销建立在微信上一样的裂变营销，然后呢因为一个变五个，五个变25个， 就是创业者的会马上拥抱这些新的技术手段。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叫前端的叫高精尖的武器，传统餐饮人习惯于老的模式，可能还意识不到或者认识不清，看不懂看不清看不明，之后呢可能现在呢这些新锐的创业者呢反而更大胆，因为他必须有超越老的这些传统的人的一个新式武器吧。 嗯， 所以这些他们先率先使用了这些东西， 然后才全面的铺开了。 对对对对， 其实有这 现在还没有全面铺开，只是今年这个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去一些大的餐饮集团也好，或者是一些大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去吃饭也好，发现数得上这个。这排得上号的，排得上座次，你叫得出名字的一些大的品牌基本上都已经融入进来了。 是的 啊，但是我们知道餐饮企业的这种数量是非常之多的啊。有很多大的小小的品牌，也有很多这种今天开张啊过几天又关张的这种啊。所以说整个就像您说的全面拥抱还有一个 有一段时间，还得有2到3年的时间呢。 那刚才谈的是比较好的局面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行业也是个非常激烈的竞争的一个行业啊，是一个红海市场。那根据您的了解，有没有一些退出的倒闭的案例呢？今年 今年还真是一个喜讯啊，就是没有特大的品牌 没有 倒闭的啊， 知名的牌子干不下去了。 对对对，很多就是那种新创业者，就像你说干了3个月、6个月、9个月那种倒闭的很多啊。对，因为剧烈的倒闭实际上是在2016年的下半年到2017年。2017年呢非常惨的一个数据啊，就是倒闭了285万家，整个餐饮门店数由602万家变成了581万家。 我记得2017年咱们做节目聊过这个嘛。 啊，对 吧，当时是聊的是串串店还是这个烧烤嘛。 对， 是吧，您说了每天有同样数量的这个企业开业，同样数量的企业倒闭嘛。 对，一个烧烤，一个是火锅，方生方死。就刚开店三月，没准就扛不下去了，就倒闭了。 是的 。大体上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就是比较好。今年呢，开店的门店数呢又开始迅速增长了。我昨天去参加美团的天津的分会，然后呢，天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在2017年门店数急剧减少，但是呢，到了2018年。上半年门店是净增了 27%， 增长了 27% 啊，就整个餐饮行业是因为这个新的时代来了后呢，很多创业者看到了这个机会之后呢，又纷纷的加入到了这个上。所以呢，现在呢，随着这划时代的变化，机会是最多的。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得向历史学习啊。那前两年为什么不太好？那以后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周期性的变化？ 一定会的。就是因为一个新的，比如说前两年也是因为那么 O2O 那个观念火爆的时候呢，导致的这个门店数迅速增加，然后呢很多人都接着，但是呢这个概念这个红利逐渐都释放完了，大家都会用 O2O 这概念的时候呢，加入的那大批就开始倒闭了。当然现在也一样，只不过是今年这个大的趋势才刚开始，整个的营销呀、运营转移到微信这个趋势才刚开始，这个红利期呢，可能还会释放2到3年呢。 虽然没有大的这个餐饮集团或者说企业倒闭，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经营不善的哈。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半年报出来了哈，有些上市公司，比如说全聚德，这个就半年报这些年都不是很理想哈。 是的。 当然这里面有人员的问题啊等等哈。那您怎么来看？ 这种大的传统餐饮企业呢，对这种新的趋势啊，就是感知不会有那么敏感。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全聚德他在做外卖，他呢是自己独立做的一个品牌，叫小鸭哥。然后呢，他又呢，就是没有理解那个外卖和堂食的这种巨大的差异，就是场景差异。线下是注重的社交，比如说全聚德，它完全是一个商务人士啊、中高端人士的一个聚会啊、商务宴请啊。线上呢，实际上是场景是什么呀？一人食，就是至少在这个目前，大家是以果腹、快速、方便为主要诉求的。他呢，实际上是一个最大，我成立一个独立公司，然后专门做烤鸭外卖，而且呢，我还要把我店的烤鸭这种品质，在线上外卖也实现。他就要需要什么投入巨量的资金去研发新的技术，保证在这个烤鸭送到消费者途中呢，要干嘛？叫酥而不腻，要有高的温度，这样他投入的很多钱，但消费者最终送到消费者呢，价格太高了，几百块钱一只。 咱们消费升级还没那么高， 是没有人说 高的人数不多。 是的，没有人说我会花几百块钱点一只烤鸭来吃啊，这个就客群就场景完全不一样，它是线上是一人式的，所以呢，这种大的餐饮企业呢，它可能对这个也是一个判断的失误，它可能是花了2到3亿啊，做一个小鸭哥品牌，在去年就倒闭了。就这种越是大的规模的，可能这种传统的。在转型期间就越难，为什么？他以前的成功经验被颠覆了，他以前的成功经验有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呢，是他的绊脚石了。大强是这样的啊。 其实这不仅仅是餐饮企业了，其实在其他的很多的行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船大掉头难，是吧？ 是的。 这需要这个企业家有极大的这个魄力、勇气，还有比较精准的预见力哈。 是的。 相反呢，就是中小型企业倒是比较容易转身一些。当然就是大风大浪来的时候，手里有多少现金也是他们重要这个的一个支撑的法宝和这个力量啊。刚才您谈到这种资本的这种啊进入哈。资本的进入实际上也会带来这些门店迅速的扩张。刚才您是举了一个咖啡的例子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例子？就是今年扩张的速度怎么样？ 扩张的速度除了咖啡、茶饮，今年两大热点， 都在水上是吧？ 上半年，一个是咖啡，一个是茶饮。茶饮你看，像喜茶就是不说了，4亿，奈雪的茶呢，基本上就那什么，现在有。靠抖音火的答案茶，对吧？所以呢，这样的茶饮呢，整个呢也是在获得了巨量的那个资本。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能够互联网化的，都能得到巨额的资本。以前叫那个幸福喜饼，幸福喜饼它以前线下有40多家店，就传统卖蛋糕的。但是他发现外卖这个机会来了以后呢，他迅速把自己商业模式改变，把传统的门店呢逐渐缩减，全力发展到线上来做那个。蛋糕，生日蛋糕那个互联网的一个品牌，它也迅速获得了4亿的一个投资。就这种获得呢，比如说像连牛肉粉这样的都能获得。那还有就是像类似像海底捞的新品牌那个方便火锅那样的， 那样的一个自热火锅，嗯，也能够迅速的。 就是我们听得出来，这种扩张基本上呢，就是比较就单店那种投资不会很大。啊，或者是说它的这种操作模式是可复制的那种，不用投入太多的人力啊，和特别大的这种规模，或者是在装修上面花很多的时间和这个金钱的这种模式是在进行很快的扩张。那传统的这种，比如说依据堂食的这种消费，包括需要大的门店、需要豪华的装修的这种扩张的速度怎么样？ 啊，这还有几个，比如说像海底捞，它就是这种传统模式，现在非常强的爆发力。它今年呢要开220家，就因为它今年要上市，它要做一个很好的业绩，所以呢它今年呢就是要开220家，这是我听说过这么大门店开店速度最快的了。当然它今年上市的估值也挺吓人，又说到另外一个热点，就是什么餐饮的上市问题嘛。它的估值区间居然能够达到90到120亿。美金，这就重新点燃了所有行业对餐饮的一个认知。餐饮行业以前上市公司的都是20多亿人民币啊，就是无论是全聚德呀，还是小南国呀，基本上在这个区间。但是呢，海底捞这120亿美金如果要实现的话，上市它九月下旬嘛，就折合人民币是多少？小1000亿了，对吧？这是一个巨无霸，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热点，就是又重新燃起了上市的那个，而且呢，未来就会出现一波上市潮。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轻的餐饮啊，它的一个最大优点是什么？就像马云提出来那个新零售的概念，既能够做堂食，我又能够做外带，又能够做外卖，线上我还可以在什么天猫、京东去开新零售店，这样就突破了整个餐饮的门店的那个界限。就像福流堂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就线下做那个霸蛮，那个改名了米粉店，他的外卖和外带堂食只占到20%嘛，然后呢那个叫外卖呢占到40%，线上零售占到40%， 所以这里面确实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说到这儿我也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费需求有没有增加，是吧？大家的这种体量都越来越大，估值都越来越大，当然这里面有资本的助推，但是我们就这么多人，我们就喝这么多水，就吃这么多的饭，对不对？未来会不会这种激烈的竞争会更加的惨烈呢？朋友们稍后见。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适宜交通出行，但如果处于山区的话，请注意防范短时降雨的不利影响。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很多人都想开餐饮店啊，开餐厅。我们今天嘉宾呢是餐饮创业家的创始人、品牌营销专家裴成辉。裴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叫裴成辉，陪大家一起成就辉煌。 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上半年北京餐饮市场整体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而且呢是有新的这种增长点啊在推动他们往前走，那就是外卖啊，当然还有资本的助力。那你也谈到了一些头部企业，他们这种估值越来越大啊，但是我在想，咱们人口的数量，或者说一个城市的人口的数量，也就是这么多，对吧？有流入也有流出，但总体还是保持稳定的。年龄结构呢也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这一两年。那未来还有这么大的增速吗？或者是说这中间因为有了资本的这个助推，会不会呈现出一些泡沫来？有没有某一天突然轰然倒下一两个庞然大物的局面出现？ 现在是第一个问题，我来说，就是还能不能保持持续的一个增长。 嗯， 这还是首先呢，它取决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外出就餐的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嗯， 以前呢，有些人呢，可能还是不喜欢在自己家里做饭，这批人，无论是这个数据呢，在3-4线现在表现的特别明显，就3-4线那外出就餐的人数的数据呢，在持续的增加。 嗯， 第二个呢，还表现的就是就餐的频率，就餐频率以前呢，可能像3-4线，它一个月3到4次， 就是3-4线城市是吧？ 对对对，像那个。现在呢它可能增加到了7-8次 啊， 随着生活节奏的一个加快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为什么这5年呢餐饮呢持续每年都在以10%以上的2位数的一个速度增长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就餐外出就餐人数的持续的增长和就餐频率的一个持续增加。 那北京呢？ 像北京这个趋势呢，虽然你看北京的增长速度是略低于全国的增长速度的，就是因为这个人数就是能够挖掘的人数呢增加的人数呢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就餐频率的增长的速度也没有以前快。像全国呢今年呢是应该是 10.9, 就是一个上半年啊增长。北京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8.4 啊， 嗯， 这也是北京这个市场比其他地方成熟的一个原因，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但总的趋势还是在增长。 还是在增长。 嗯，对对对。 嗯。 就是我们相信随着那种还能持续增长一段时间。 嗯，还有那么一段时间。 对对对，随着我们 GDP 的一个提高， 嗯， 其实8000到1万美金之间是增长速度最快的。 嗯， 我们现在是去年公布的是8800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数据呢还会增长那么两年啊。 嗯，如果放在全国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社会消费品的这种零售增长量啊， 从去年开始是有阶段性的下滑的，这个增速是有下滑的哈。 嗯， 但是北京呢恰恰啊还是在提升啊，这也能反映出北京这个经济巨大的活力啊。 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泡沫，哈哈，刚才您都谈到了这个动辄都上百亿然后上千亿的这种估值了。 嗯 作为一个餐饮企业值这么多钱吗？ 我觉得作为一个餐饮企业，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最强的时候是什么。 嗯， 2000年初的时候它是达到什么品牌价值，就835亿。 嗯， 然后呢星巴克呢是436亿，这样的一个，包括赛百味，包括肯德基，肯德基一个单一品牌99亿美金，约合人民币是多少啊？ 嗯， 大家可以算一下，其实美国的人口是3亿，中国的人口是多少？13.6亿。所以呢中国的人口呢从吃饭大家是没有差别，胃都那么大。从这个来说呢，中国一定会出现一大批百亿级的一个品牌，甚至是百亿级美金的品牌。 嗯， 随着这个资本的助推，这个速度会加速。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餐饮未来在2020年左右会出现一批上市潮，就整个餐饮行业会。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定会出现泡沫，就随着资本呢，现在呢餐饮成了最大的流量入口，刚需高频符合互联网投资的最大的一个属性，你每天都要吃饭，每天还得吃3次5次，所以呢无论是马云还是马化腾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呢都不重兵在餐饮这个行业了，这是现在我们看到最可喜的一个形式。其次呢就随着他们的加入呢，他们会每个呢他都会投很多餐饮，很多的那个品类，这样的话呢就一定会出现泡沫。比如说像茶饮上半年有30多个品牌获得了一个投资，资本呢都是要双面下注，我既然投的这家我也要去投那家，我押注其中只要有一个成功就可以了。 嗯，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资本的这种投资习惯，就是所有赛道上的选手哈，他投这个前三名或前五名啊，那比如说投五个吧，前五名都投，那有4个打水漂了，有一个呢最后有10倍的增长，那你想想他还是挣钱的 是吧？ 是的，还挣挺多钱 的 对， 如果是均匀投资的话啊， 嗯， 是，所以这背后呢也会伴随着很多拿到投资的餐饮企业最后呢就是很快的也告别这个市场。 是的啊，对，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泡沫。 嗯， 也有个挤泡沫的过程，挤完泡沫就是一些更健康更有强势的这些品牌会持续的把估值做大的。 嗯，好，那我们就分析分析啊，这个模式啊，如果说有一天这个资本不再注入的话哈，会怎么样哈？我们也看到确实拿到了资本开店很快是吧，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商业的基础逻辑上来啊，就是你要雇人呐、你要有原材料的成本呐、有这个这个制作的这种成本啊等等哈。啊、您看看，就是目前就以这个茶饮啊，或者饮用咖啡为例的话，他们的盈利点还有哪些呢？ 首先来茶饮这个来说吧，茶饮其实中国人知道，无论是中国、印度都是喝茶的，茶的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品类，它实际上呢，它的市场份额是超过咖啡的，连星巴克的创始人舒尔茨都非常羡慕那个叫什么茶这个品类，所以呢他自己也做了一个茶的一个品牌。 嗯， 所以呢茶饮呢这个呢大家都知道，就像德鲁克说的呢，你市场认知不符，就是你看没有很强势的茶饮品牌，但是茶饮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这中间有个巨大的一个缺口，一定会诞生什么巨大的一个品牌，星巴克的现在市值马上开只赶麦当劳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本身的消费基数是非常庞大的，它是世界性的一个强势品类，它的市场是超过咖啡的，这样就导致了资本都纷纷涌入到茶饮这个品类中来。茶饮那个就像你说的是它的盈利点到底在哪呢，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就像奈雪的茶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是用的是最好的茶，基底的茶可能是超过1000块钱的，但是呢它你要茶是冲的是吧，对吧，可能它可以那个边际成本会比较低啊，大家这很多餐饮呢这创业都不太关注边际成本，其实资本为什么不愿意投餐饮，那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它的边际成本 也很高， 不会下降， 对， 就是你开一家店，你再开这家店是200万，再开另外一家是200万，但是随着这个茶饮这样门店 开的话呢，它的边际成本会迅速下降。 因为它是冲的。 对，就是它的边际成本，它一公斤茶或者干什么，它会可以想象它的边际成本会迅速下降。 就跟那炒菜似的，你不能说拿一个巨大的锅子炒，是吧？你得一锅一锅炒，是吧？一盘一盘炒炒。但茶不是。 对，这种饮料性的成本呢，它是跟传统的餐饮其他的还是最大的区别，它是有一个边际成本的一个迅速下降的。我的成本，比如说像无论是资本投资奈雪的茶，还有那个喜茶，他们都注重上游供应链的一个控制。我控制了最好的茶园，最好的品质，我能够叫什么迅速的那什么，产生规模化效应。我今年可能买的一吨茶叶呢，可能是得花5000块钱，但是呢，我下一年呢，我可能就是2000块钱，我可能就像那家什么，最后我是完全控制，可能就是1000块钱，我的边际成本迅速下滑了啊。 那这个可以同样复制在咖啡上面吗？ 也是一样的。你看星巴克，它就在全球控制供应链，你要但凡想做出那个什么全国性或全球性的一个品牌，最终比拼的还是什么供应链。 好，那现在他们很多呢都依赖于这个外卖啊，当然也要租一个这个门店哈、啊。到底有没有测算过这个单店，比如说现在扩张的这么快的这种咖啡店哈、啊，它的人工、它的原材料啊、它的租金，再加上它的外卖，的这种人员的工资成本啊，支付，最后它还能挣钱吗？ 现在公布的数据是连咖啡的店都盈利了，就是瑞幸咖啡的还不好说，因为它在要的是一个规模效应，它的战略啊是叫那叫什么商圈密集开店，就像它同一个商圈要密集开很多店，来迅速的要蚕食其他传统品牌的市场。 所以这里面呢，打到最后又是资本的角逐了，就看谁的弹药更充足了。 对，就是像瑞幸啊呢，他现在需要聚的是什么？把流量都聚拢过来，我是不计成本的来聚这个流量、对 对对对，就是我们 原来传统的互联网玩法。 是的，又看到了熟悉的配方和熟悉的味道了。 是的 所以在这中间，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酸甜苦辣咸的。作为创业者来说，是吧？ 是的 这里面承受的压力，可能在其他的领域别人已经承受过一波了。 对， 现在只不过在餐饮这个阵地上面又再次上演了。那您对于想创业的人来说有什么建议？还有新的机会吗？就是还有这种茶饮的品牌或者说咖啡的品牌可以自己去创立吗？ 现在这种正是在风口上，就很多资本也都在找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投了喜茶，投了奈雪的茶，还有没有新的模式的茶值得我去投？如果你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比如说喜茶已经获得2轮投资了，然后呢奈雪的茶，我可以有个独立的创新，我把茶饮跟软欧包结合起来也是一种创新模式，而且一试验效果非常好，资本也愿意继续跟投。你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可能专门做外带咖啡的，我开个门店，我也不外卖，因为外卖你还得花掉什么平台的抽佣啊干什么之类的，我就开在办公室楼下，我就个档口，我就干嘛，你买了以后自己拿走，节约了你的那个4块钱6块钱那个配送费。外带咖啡也能获得一波投资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看你的找这个市场的一个细分，或者是一个有一个创新的模式，还是能够继续获得投资的，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 我曾经想过这么一个模式啊，您给参考参考啊，也是在这个上班族的地方啊，现在这个附近有卖这种包子、卖豆浆的小店，是吧？同样也盘一个那么大的地方，是吧？但是呢，你多盘一点啊，咱不按这个大的品牌的价格来卖咖啡，也不按这个门口小档口那种卖豆浆的价格来卖咖啡，咱们折个中，是吧？豆浆现在好像2-3块钱一杯，是吧？外面的咖啡呢也得10来块钱20多块钱一杯，对吧？咱们算一下成本，是不是来个10块钱左右的8块钱左右的一杯咖啡，怎么样？咱们不外卖啊，大家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可以到这来取，是吧？当然这个店里的小哥小妹啊不忙的时候呢，也可以给附近的有需要的送个餐，但是呢咱们不主打这个。测算好成本，单店保证开了就能盈利，这种模式您认为怎么样呢？ 这种模式其实是寻找市场空间中的一种，就是价格带。就我去上海呢，我就看到一个那叫什么餐馆，就做川菜的，他那个川菜呢非常好的一个价格带是什么，别人都在主力集中在干什么，60以上，因为做川菜啊干什么60-80啊这个价格带，他集中在40做川菜的家常菜，开了10几家一年啊，生意非常火，每家都火，就是他找到一个价格带的一个空间来做这个。你刚才说的也一样，我就找一个 咖啡或者豆浆呢，价格在中间呢。那个像星巴克买一杯咖啡是卖客单价的32块钱啊，然后呢，其实像瑞幸他们也找了一个价格空间，它是控制在多少？20块钱、25块钱之间。 他再送一下的话，得10多块钱，那是有补贴的 啊。是的，因为他现在走的是补贴的路线嘛。 那我们来个10块钱的， 对，就是也有这样的市场细分空间在。 有啊， 对， 是。其实我发现呢，像今年这个711也在走这个路数啊，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比星巴克和瑞幸呢要稍微低一点点，或者是买一送一啊这种路数哈。就刚才您谈到的一个概念叫价格带，就是说一类产品不同的价格区间它总有适合它的 人群， 这个人群是吧？ 对啊， 这跟那个 iPhone 一样是吧？啊，有这个简易版的，也有这个豪华版的， 还有差版的， 是的，是的。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今天我们算是给大家上一堂这个餐饮创业的课程。其实我们的嘉宾裴先生呢，经常到外地啊去讲课，讲的主要是跟这个外卖运营有关的内容哈。那您经常在外地跑，您发现就是北京和其他城市在外卖运营上，如果要比较一下的话，有什么不同吗？ 差异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北京呢是外卖最先发起的地方，所以呢，餐饮对外卖的认知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像北京以前马云说的那句话叫什么？看不清，对一个新趋势来了，看不清、看不懂、看不起、来不及啊！但是在北京呢，基本上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外卖非常重要了。在北京甚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说2017年以前，大家都认为是外卖是堂食的补充，但是呢，到2018年以后呢，有可能是什么呀？堂食是外卖的补充了， 就是那是一个展示店。 哎，不是，你看像那个达美乐和必胜客为了披萨大战了68年，但是今年一季度发布的一个报表是什么呀？达美乐终于超过了必胜客，这就是典型那个外卖战胜堂食的一个案例啊！今年已经现实中已经发生了，像金百万，它有5家门店啊。堂食可能卖120-130万，但是呢，外卖能卖到150-160万，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颠覆。这时呢，就是北京的餐饮呢，就特别重视外卖，对外卖的认知的深度非常强烈。但是我去像上海，你看上海呢，它的竞争度就不如北京，是因为他们的老板呢，还是停留在那以前就外卖是一个补充呀，或者有的呢，就是一些盘活的叫什么，把那个员工利用起来的，没有那么重视。所以呢，上海的竞争激烈度，老板对他的认知不同，导致的竞争激烈度不一样。就是说他的很容易起单量，就是我去讲课呀，很多学员听了我的课，可能1月份听完了，他本来10家店一天才做，一个月才卖20多万，但是呢，到了3月份用了这个方法呢，他可能能做到一个月就能做到150-160万。另外我们那个金百万也做过比较，我们在上海有个合作品牌，他自己6月份跟他一起开始合作，合作之前呢，他一个月外卖啊才能做到2000多块钱，这个店就十几单呀，干什么？它是一个中高端品牌， 一天2000多是吧？ 一个月2600多 啊， 一个月才2600多啊，10家店啊， 块钱啊， 对对，人民币啊 啊、 哦！但是他合作以后呢，到6月份合作，12月份他一个月能做到700多万，就是说他的一个竞争激烈度远远没有北京这么高， 就是他的市场大还 啊， 潜力大。 啊，对对，他的增长速度、竞争激烈度不够。我去广州讲课也是一样的，广州的呢。很多老板来听课还是很大的，有10几家店、20几家店那种老板来听课，他们问的问题呢，包括他们的外卖的负责人问的问题也都很初级啊，就是这个怎么设置，那个怎么设置，还没有到北京这样子。一来就问很直接，我怎么提高我的下单转化率，进来的人都尽量要下单。 您这么一说的话，倒是可以给北京这些做的不错的餐饮企业一个商机，就是到外地去找合作方，我把我的这套打法告诉你是吧？咱们俩在你那个城市一起玩儿。 你说的对，金百万就这样做的嘛。他迅速从1线到2线，今年我们的武汉、西安、像广州都有合作伙伴了啊。就是因为把这套成熟的办法直接复制到当地，就能够立即产生效果。就有些当地可能快要倒闭的堂食，1-2000平米的经营不下去了，直接把这个外卖模式嫁接到了，立即让他可以增加一个月增加5-60万的外卖销售，他就。 这个在3-4线城市能玩得转吗？刚才您举的还是1线城市的例子哈。 3-4线城市的增速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1-2线的增速了。这是美团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就是3-4线然后到甚至是5-6线都能够有个未来的几年都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 打算回去创业的话， 对， 或回到二三线城市去创业的话，是吧？这也是一个机会。 对，就我有个学员，他就是在北京听了以后呢，他居然去回那叫什么，回四川自己做火锅外卖，完全复刻了那个一个小火锅品牌的一个做法，居然很挣钱啊！ 哦， 就这样叫空间套利。 嗯， 就是你在这方学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回到家立即用。 这还是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的。 对，是的，是要空间套利嘛。 好，最后我们再聊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谈到北京餐饮市场还是有一些优势所在的哈。 嗯。 但是您也去了很多地方，那北京有哪些不足？我们还需要改进提升呢？ 其实呢，另外一个就是北京的优势不止我刚才说的， 嗯， 北京还是一个叫什么？市场巨大，就是你只要做一个细分品类， 嗯， 你如果去一个小城市，十几二十万人，你做一个那叫什么，鸡爪子什么鸭脖子什么，可能就存活不了。但是北京这个市场呢，你可以无限细分啊，你只要有个好的东西，市场足够大，你都可以开一个单品爆品店就特别火。你在其他四五线、三四线，你去做单品爆品店，甚至就很难存活，因为它市场本身在夹角。另外呢，这就是北京的资本呀、媒体呀特别多，容易获得大的一个投资。嗯，但是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缺点最大缺点就是竞争异常的惨烈。为什么呀？就很多的外地的品牌，他如果想打造强势的一个品牌，他都要先到北京来干什么，戳一个旗杆。他可能是不计成本的，他根本就不管房租有多高，就一般人说十块钱一平米已经很恐怖了，但是他到北京来，他为了树品牌形象，他可能就敢干什么，二十块钱一天一平米他都敢拿。 嗯，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你的周边的店又很痛苦，他要打折起来也很慢，就是那种一打折就是四折五折，一持续就是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就导致了他可以是为了树品牌，可以暂时不要利润和成本，就搞得周边的餐饮都很痛苦。 嗯， 另外呢，还有就是烧瓶冒桶这种现象是最明显的，一些新品牌进来以后呢，他可能就是为了进这个烧瓶冒，来了以后呢就是狂打折。他一来以后呢，好吧，你这一个月的生意都不好，你都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北京容易招有钱人， 对，就容易招有强势的品牌或外地品牌来。 嗯， 另外呢，就是对创业者来不好的一点就是什么，试错成本太高。北京的房租、人工、装修都特别高。 嗯， 你可能要，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实现它，我租一个地装修下来，可能得干什么一两百万啊，百八十万啊，有可能很多创业者，我还发现，餐厅还没装修完。已经干什么破产了，倒闭了， 已经没有现金流了。 对，但是呢你要在外地啊，三四线城市，我跟很多人我都觉得不可理解啊，一年的租金才五万十万，那么大面积啊，它有很大的一个试错空间，它可不停的试错。 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裴成辉先生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的数据哈、以及他的观点，对于市场未来的分析，能够感觉出来，我们深深切切的能够感觉到北京餐饮市场目前正在进入一个繁荣期啊，这也是依托于新的技术以及新的运营方法。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创业还是有巨大的风险以及巨大的挑战的，但是未来不会因为你或我的行动而改变，未来就在我们的身边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红泪蓝尾渠，渠字左边呢是句子的句，右边是个鸟字。我们又被叫做蓝点岗子、蓝尾巴根子。是一种小型鸟类，体长13到15厘米，两类的毛色是橘黄的，腹部白色，雄鸟上体是蓝色的，眼睛上部有一道白眉。没有长大的鸟和雌鸟身体的上部是褐色的，尾部是蓝色的，